千世界。 1931年9月18日，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，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， 中央特。 1949年4月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。 大千世界，人生百态，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走进尘封的往事。欢迎收听《档案》。1953年6月19日，美国人的目光都投向了纽约州新兴监狱。 朱利叶斯和埃塞尔·罗森伯格就在这样的电椅上结束了他们的生命。 他们是谁？他们犯了什么罪？他们为什么被送上电椅？为什么许多美国人为他们而游行示威？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？档案为您揭秘1953美国间谍风云。 1950年7月17号早上8点，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再一次来到罗森伯格家里，这一次是突然袭击。朱利叶斯·罗森伯格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，当着他两个孩子的面，他被戴上了手铐。随后到来的联邦调查局后援队把罗森伯格家里翻了个底朝天，客厅里用来放电话的小桌子由于体积小也被他们一并搬走。紧接着等待朱利叶斯的就是连夜的审问恫吓，然而这样做依然没有改变朱利叶斯不合作的态度。刚才我们看的是联邦调查局的日常工作画面，当然这里是在线，从这儿看其实很温柔了。不过关于他们的日常的工作作风总是有一些很可怕的传闻，而事实上这些传闻还真是空穴来风，其来有自。罗森伯格是完全不合作，可是联邦调查局可不怕，他们拿出了自己惯用的伎俩，用他的妻子。据说联邦调查局有人说过这样的话，要想撬开这个家伙的嘴，他的妻子应该是最好的杠杆。1950年8月11号，埃塞尔·罗森伯格被联邦调查局逮捕。联邦调查局的密探当着路人的面把埃塞尔塞进了汽车，直接拉到了纽约西区的 Greenwich 女子监狱。在被关进去以前，埃塞尔提出回家一趟把孩子安顿一下，可就连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。后来政府把他的两个儿子直接送进了纽约市的儿童收容所。就这样活生生地把一个家庭给拆散了，利用妻子甚至孩子来作为要挟。可就算用了这样卑鄙的手段，他们依然没有能够改变朱利叶斯的态度和立场。大卫现在面临两项起诉，作为美国公民他犯了间谍罪，作为现役军人他犯了叛国罪。这两项罪名都不轻啊，大卫已经吓得不行了。而这还不够，在这个时候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把另一个人带到了他的面前，他就是 Ruth Greenglass， 他的老婆。这是他被捕以后第一次见到他的老婆，他被关了已经快3个月了。他发现妻子的肚子已经很大了，他意识到他已经怀孕7个多月了，再过2个多月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。不过联邦调查局探员给他带来的不仅仅是他的妻子，旁边还有一份电报，这是在维诺纳计划中截获的电报，已经破译好了。这个电报里写了什么呢？有这样的内容， OSA has agreed to cooperate，他答应合作，合作干什么呢？With a view to enormous. Enormous，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它是曼哈顿计划的代词。大卫其实心里很清楚，这些人真正感兴趣的不是他自己，而是他的姐夫。他也明白，如果他把姐夫供出来，那么妻子、孩子还有他自己也就得救了。于是他同意了。 在法庭上把自己人生最隐秘的故事说出来。按照大卫的说法，他姐姐和姐夫，也就是罗森伯格夫妇，原先就对他宣传过共产主义，并且还试图拉他加入共产党。后来姐夫朱莉也是听说他在罗斯阿拉莫斯工作，那对他下的功夫就更大了。照他的说法，他之所以加入了间谍活动，完全是出于人情上的压力。依照大卫的描述，1945年6月，在姐夫的安排下，大卫·格林格拉斯在自己休假期间，从罗斯阿拉莫斯前往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的住处，和前来接头的苏联特工交换关于原子弹的情报。情报包括原子弹的核心部件、起爆透镜组的技术信息。前来接头的正是把大卫供出来的哈利伯德，而得到的交换情报则是由大卫的妻子，也就是露丝带回纽约，交给罗森伯格夫妇。大卫说，整个秘密会面都是由在纽约的朱利耶斯·罗森伯格全程掌控。在大卫的版本里面，哈里和大卫接头的方式也都是朱利耶斯精心安排的。接头暗号就是一个果冻盒子，咔嚓一剪两半。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边有这样一张照片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看起来是个普通的果冻盒子，但实际上它是用来接头用的。大卫拿一半，哈里拿一半，两个盒子一对上，只要严丝合缝，那就证明找对人了。杰罗欧这样的果冻布丁在当时是一种很普通的甜点，在一般的超市里、商店里都能买到。要单凭这个想给罗森伯格定罪，好像太牵强了吧？联邦调查局也不傻。所以他们又找来了另外一个人， 一件件貌似关键的呈堂证物，一个个恰乎逻辑的说法推断。 可是在我们找到的 FBI 审讯记录里边，他可不是这样说的。 20世纪间谍史上的世纪冤案到底冤在何处？档案正在揭秘。 这个人我们前面提过， Harry Gold 就是和大卫接头的人，后来也是他把大卫给供了出来，因为他当时听说自己面临终身监禁的刑罚，所以采取了和检方合作的态度。大卫和妻子露丝的确跟他见过面，是在新墨西哥州。这次见面，他把原子弹的情报给了哈里，哈里作为回报给了他500美元。这500美元是大卫在这次交易中得到的唯一的好处，但这也是他参加间谍活动的真正原因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哈里和大卫夫妇只见过一面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，那他就更没有可能见过朱利耶斯·罗森伯格夫妇了。就是这张画，这是哈里·古德在新墨西哥州阿尔布开克市希尔顿酒店登记的时候留下的。房卡上显示的时间是1945年6月3号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哈利古德在房卡上很坦然地签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，好像他并不怕别人知道他是谁。可是一个人在进行间谍活动的时候，他真的会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房卡在这儿摆着，有了它似乎就可以证明哈里确实干了那次间谍活动了。为什么说似乎呢？因为这里边有一个解不开的矛盾，那就是依据联邦调查局对哈里的审讯记录，这张房卡根本就不可能存在。在审讯记录里，我们看到哈里是这样说的，我尝试过去住希尔顿酒店，但是没有成功。可是这个记录是联邦调查局的审讯记录，考夫曼法官根本就没有看到，因此对于他来讲，在房卡上签名的确实就是 Harry Gold。 至于这次间谍活动传递的内容，很快就有了答案。 罗伊·科恩向考夫曼法官提交了两张草图，他宣称这就是大卫·格林格拉斯向哈利·古德提供的核情报。五年前传递的秘密情报是怎么到他的手上的呢？这一点科恩没有解释。不过根据他的陈述，这张图就是原子弹的本体结构，而且还有另一张图。第二张图根据科恩的说法，经过了美国原子能协会的鉴定，包含了关于原子弹的重要信息，原子弹起爆透镜组的核心结构。我们平常组装一个简单的衣柜，图纸恐怕都比这个要复杂，就更不用说是原子弹了。像这样小孩涂鸦一样的东西，到底能不能承载原子弹的秘密呢？罗伊·科恩搬来了专家，得由他们说了算。法庭最后的结论是，可以。然而，这些草图在这个案子里的作用还没有完全结束。前面我们说过，是大卫的格林格拉斯的妻子露丝把这个情报带到了纽约，然后再把情报送出去之前，也是他把关于这个草图的文字描述写在了一张纸上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联邦调查局的相关档案。联邦调查局在审讯露丝的时候，他完全承认了。在审讯记录第9142页上有这样的内容。露丝在回答探员的问题，说了这样一句话 ：Yes, I wrote that down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he took it with him。 就是说，露丝亲自参与了间谍活动。然而，这个26岁的年轻母亲，为了自己肚子里的孩子，把这一切推给了自己丈夫的姐姐埃塞尔·罗森伯格。后来在法庭传讯他的时候，露丝又推翻了原来的证词，改口了。她说她丈夫大卫说曾经亲眼看见埃塞尔·罗森伯格把草图上的信息用打字机咔嗒咔嗒嗒打了下来，然后藏在他们家的那张桌子的暗橱里边。前后证词不一样，案情就更加扑朔迷离了。可是事情真的像露丝后来说的那样吗？有了格林格拉斯夫妇和哈利古德的供词，联邦调查局现在明白了，在他们知道的这个间谍网里边，罗森伯格夫妇才是更大的鱼，而这些鱼现在已经在他们手里了。但是罗森伯格夫妇从来就不承认他们是间谍，那么他们是不是承认过他们是共产党员呢？我手里拿的审讯记录是联邦调查局审讯埃塞尔·罗森伯格的，这是从9252页起，一共连续四页，说的都是一个主题，共产党。这个问题是，你是不是共产党员？你是不是共产青年联盟的成员？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。你是不是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？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。你是不是参加过共产党的会议？你是不是给共产党捐过钱？等等等等，这些都是和共产党有关的问题，回答都是否定的，拒绝回答。是不是间谍？问不出来。是不是共产党？有没有跟共产党有任何联系？也问不出来。检察官罗伊·科恩明白了，再这样正面进攻是没有用的，于是他想到了另一个人，一个有分量的人物。这个人就是被称作红色间谍女皇的 Elizabeth Bentley， 她嫁给了美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Jacob Gullows。 当罗伊·科恩找到她的时候，她马上同意出庭作证。本特利在法庭上说，虽然他本人没有见过罗森伯格夫妇，但是他非常肯定地记得有一个自称叫 Julius 的人曾经好多次给自己的丈夫格罗斯打电话要求见面。就这样，所有的证人都指认了罗森伯格夫妇，证据也有了，那么对他们俩的审判就要开始了。我们这里有一段 记录把罗森伯格夫妇押送到法庭的珍贵影像。资料来源是 Discovery 的纪录片 NSA Top Secret， 这也是目前能够找到的唯一一段记录这对夫妇身影的影像。来看一下，1951年3月6号，罗森伯格夫妇被带上法庭，他们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畏惧，两人甚至在监狱里换上了体面的衣服，坦然地走进了法庭。但是他们可能还不知道，他们的亲人已经背叛了他们，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能够帮助他们的只剩下外界的道义声援。 1996年，罗森伯格夫妇被处以死刑43年后，他们的弟弟大卫说出了真相， 而就是这个伪证，把间谍的罪名嫁祸给了自己的亲姐姐。 什么样的仇恨让他对自己的姐姐狠下毒手？档案正在揭秘。 审讯开始了，检控方找来很多证人出庭作证，这里边就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间谍女皇本特利，还有哈利古德，有福克斯，最后还有夫妇两人的亲人大卫·罗斯夫妇。检控方总共有43位证人出庭，而被告罗森伯格夫妇呢，没有任何人出庭为他们作证。最后哈利古德被判30年监禁，大卫·格林格拉斯17年，露丝免于起诉，罗森伯格夫妇死刑。1996年，大卫·格林格拉斯接受了《纽约时报》记者的采访，说起了当年的事儿。我们来听听他说了些什么。 Julius asked me to write up some stuff, which no, I don't know who typed it, frankly, and to this day I can't even remember that the typing took place. But somebody typed it. Now I'm not sure who it was, and I don't even think it was done while we were there. 很明显，大卫当年做了伪证，而就是这个伪证，把间谍的罪名嫁祸给了自己的亲姐姐埃塞尔·罗森伯格，最后让他丢了命。关于姐姐的死，大卫在采访中是这么说的 ：“As a spy who turned his family in, I don't care. I sleep very well. I wouldn't sacrifice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for my sister. You know, I seldom use the word sister anymore. I've just wiped it out of my mind. My wife put her in it.” So, what am I going to do? Call my wife a liar? My wife is my wife. And my wife says, look, we're still alive. 听上去好像是振振有词。在他姐姐死了43年之后，他没有忏悔，没有遗憾。人也可以这样。但是大卫好像忘了，当年罗森伯格夫妇也有两个很小很小的孩子，这两个孩子一个叫 Michael， 一个叫 Robert。 前面讲过，父母被捕之后，他们被送到了纽约的儿童收容所。有一天，两个孩子在看一份报纸，报纸上写着间谍夫妇还能多活一天，这个场面被人拍下来了。1953年6月19号，罗森伯格夫妇被送到纽约新兴监狱，这是他们在分开2年后第一次见面，也是他们生命中最后一次。这是罗森伯格夫妇在新兴监狱给世人留下的最后一幕。拍下这张照片的是死刑见证人之一新闻记者鲍勃·康斯丁。据鲍勃回忆，第一个坐上电椅的是朱利叶斯，第二个才是埃塞尔。第一次电击长达57秒，但并没有杀死他，后来又加了2次，最后才结束了这个坚强的女人的生命。